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白痴有绝招，蹭砚逐一凹，带人上婚礼，当头遇一刀。各位看官，咱们继续见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说临安城城西有一个好吃懒做的刘大嘴儿，这位呢有一样特别的本事。你别看他兜里没几大子儿啊，可人家三天两头的还就能下回馆子，而且来说去的还都是豪华的大酒店，吃的都是些个山珍海味。这不吗，说这一天刘大嘴儿又是衣冠楚楚的出了门，说要去赴宴。不想刚出门就碰上了酒友小鹏。这个小鹏可听说刘大嘴儿要去赴宴，馋得咕咚一声咽了口唾沫。 哟呵，刘哥。 哎，我说 怎么意思，带我开个荤去呗。 怎么呢，要今儿馋了。 对，我哪天都馋。 馋了 啊， 想带我，想让我带你开荤去。 是啊， 我跟你说，嘿，我不行。 那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嘛，哎， 我没法带你去。 为什么呢？ 兄弟，他是这样 啊， 人家请的是哥哥我，对不对？我呢跟人家是好朋友 啊， 你说咱俩虽然说关系不错，我带着你去了之后，你说我拿什么身份去呢？ 那怕什么， 对不对？我说你是我儿子，你这岁数又不像，对不对？我说你是我孙子，岁数更不像了。 那你非往我，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爸爸呢？ 哎， 这个句他呆了， 哎，不是就这意思？ 不是，就是，那 我带你去不？ 那是不是？那我嗨，我别人，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带我？ 因为别人， 因为我留的嘴，我刘哥，那是有面子的。你带上我，别人敢说什么呀？ 这是你啥？你啥？啊，这话啥？啊，什么？ 你看看， 你这 拿话把你管住了。 你这话说的，你这让我这 心里 一阵一阵的， 是 吧？啊， 你看，啊， 你看，啊，那倒是，别说带你一个人了， 啊， 我就带他个三四个人。 媳妇儿，爸， 别， 怎么意思？ 干嘛呀？这玩意儿还叫人似的 啊？ 他这个，不过我呀，还是不能带你去。 你瞧你这怎么了呢？这是 因为今天我去过去参加的，这是什么宴会，知道吗？ 什么宴会？ 喜宴。 喜宴。 嗯。 喜宴， 哎，你知道什么叫喜宴吗？ 啊， 喜宴呀，啊，就是它不是白事的丧宴。 那对，啊， 没错吧？ 啊， 我参加点喜宴 啊。是啊， 你看你穿的这身衣服， 我怎么了？我这个 活脱要饭的，是吧？我知道现在流行的要饭服， 嗯，对呀、啊。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你这我带你去， 你这 一看， 嗨，你不就说穿？你别着急，我这马上我回家我就换衣裳去。我 不是，你这不是真的， 是吧？我不就差一身衣服吗？你三四个人都带，啊、你我你还差兄弟我这一张嘴，走，等我啊，马上啊。 我是，那你快点啊，你别耽误了、啊。 哎， 我呀，别来了，我还等他换衣服，我赶紧走吧，我。哎呀，嘿嘿。哎，我说兄弟，这怎么意思？怎么还抢我包了、这个？ 刘哥，你就没事，这包我替你保管着。 不是， 我这就回来，我这可就回来。 哎，我，嘿，你是这帮，我他把包给我拿走了，我就指着这包，我这充面子当重要道具蹭吃蹭喝。哎呦喂，你这玩意儿，哎呦，那辙没辙，等着他吧，那就。 嘿，刘哥，怎么样？你这啊，我这个。我这不是不是、 哎、 不是两节穿衣裳吧？我也有长衫，我这个你看、 哎、 啊，看这鞋怎么样，干不干净？ 这 嘿，哎，这我还有扇子，你看。 他这个这行吧、 啊、 这你反正你跟着我，告诉你啊，你可别、 哎、 别丢人现眼啊，知道吧？ 不能拿去， 走， 咱拿筷子吃饭这回。 合着平时都拿手抓， 就是那着急啊。 得嘞， 哎， 这么着走 哪儿去？ 东风大街。 走， 东风大街啊，走嘞。 呵家伙。哎呀，我跟你说，刘哥，也就是跟你，我能见着这个场面，哈，这不就是 哎 非常有名阜外一条街吗？这哈都是、哎、啊， 看见没有？ 酒店呢？ 今儿这日子也好 啊， 看没有？全是结婚。 对， 你看， 嗯， 您那阵， 好家伙，这新娘不错 啊， 你看那新娘小伙也精神呢。 你再看那阵， 好家伙，这家伙这个、 啊、 这外边这马车可太漂亮了 啊。 嗯， 你再看那阵， 我看好，嘿呵、 哎， 这人可真多，这是他 新郎怎么那么像你爸爸呀？ 胡说吧！ 你爸爸续弦、 啊，就 啊，不是、 哎，那我不就去吃去了吗？ 啊，对他怎么没得请你？ 这就是废话。 那个，这个，咱们这儿再看看啊。 不是，是、 哎， 不是，那您那目的地跟哪儿呢？ 啊， 这都快12点了，可该开席了。你拿着那请柬，您瞧瞧去，这哪一家店？ 我记得住，我能记住，我这不是找呢吗？我这是 找， 就， 不是这玩意儿有现找的？ 就。这家就行， 我们 就 这家， 咱俩啊先过去看看去、哎、 啊。 他要不让进，咱们就换对面那家。 对， 啊， 什么叫换呢？不是您说没明白？哦， 啊哦什么呀？哦什么呀？ 啊你不是蹭线的吧？ 什么 白痴哥吧？您是？白痴的， 别什么叫 你是个白痴， 你白痴猴你， 不是那什么意思？ 他这个，我跟你说 啊， 你别把这话呀说的那么难听。 那怎么呢？ 什么叫蹭？哎，怎么着还蹭喜宴的 啊？ 还白痴？我干嘛来了？我是给人道喜贺喜的。你说就这好日子，咱俩人光临他们家，他们这婚礼咱给他们祝贺，对不对？过去就给人说两句辛苦，给人家道歉道歉 啊， 他不得请咱们吃顿饭吗？啊， 对，嗯， 对不对？咱俩过去之后冲人家说给您道喜，给您道喜啊，祝您那个夫妻二人是白头偕老，他不得管咱们一顿饭吃，这合理不合理？ 您说是合理就那行吧，这个那我是咱道喜了，他人家要是那什么就给。 再者说了 啊， 现在这婚宴 啊， 你看看哪家请客吃饭不弄个几十桌上百桌的？ 是 宾客迎门怎么着也得是几百人吧。啊， 对， 又是婆家人，又是娘家人，又有父母的亲戚，又有这个新郎新娘的好友 啊， 你说他们彼此之间能全认识吗？ 那不能。 咱要不乱说话，同桌的人谁知道你 啊 是人娘家的客人呢，还是婆家的客人呢？ 各位看官，这刘大嘴原来啊还真就是个白痴客，到人家婚宴上蹭吃蹭喝的主。按说听到这儿，小鹏就应该拦着，可是这家伙呢还羡慕上了，这就是臭味相投啊。那么说这俩货能白吃上吗？说话之间，刘大嘴儿带着小鹏 迈大步向一家酒店的大门走去。 不是刘哥，你慢点、嗯、慢，你怎么那么一点都不害臊啊、 嗯、 你真不怕被发现啊？ 我告诉你，你就放147万个心吧。 我那还行不行？ 我告诉你 啊， 我这都吃了多少次了，我是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嗯， 那揍可没少挨，那饭也没少吃 哦， 保管你今天绝对不可能让人打死。 那喂顿饭都快半死了， 保证你不可能出什么大事儿，你知道吧？ 多大事算事儿，在您心里头、啊、 就进这、 啊、不是来您扯我衣裳吗？ 废话，你别扯，你跟着我点儿啊你。 哎， 我跟你说，进去时候你放松点。 我放松，我 轻轻松的，别 我放，我放 你这眼睛， 我放松， 我别 我要哎， 这让你这嘴放松 啊， 身体放松，也没让你脚放松啊，你这还要往下摊是咋的？ 我害怕这让人逮着再打一顿， 黑不着。你别鬼鬼祟祟的，我告诉你啊， 哎， 你得假装跟我闲聊，是吧？ 哦， 哎，你省得待会儿露馅。我告诉你，教你点招啊。 哎， 第一啊， 啊， 着装得体， 我就做到了。 你得像参加喜宴的样。你看你今天这个男士旗袍穿的就很好。 我这是男士旗袍， 我看你这什么时候做的？你看这腰都瘦了。 对不起，对不起，旁边借的。我这哪有这个？ 我告诉你，但是一定不能太引人注目 啊 啊！刚才知道为什么扯你那大红呢？ 啊， 你没事闲的，你出来你戴一大红围巾干嘛呀？啊、 哦， 生怕人家看不见是怎么着？ 不是，那不倒 再说了，现在是夏天 啊， 你戴一大红围巾就进来了，人一看不就看出来，把这神经病给我轰出去。 哦哦，有道理，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第二 啊。 选择婚宴的时候， 嗯， 一定得选择这宾客多的， 嗯， 好比说这家吧， 啊， 房顶的八门，家里没人来， 房顶八哦， 哎，人家这整个婚宴一共就请个十桌八桌的， 那也不少啊， 全是熟人，对不对？ 哦， 你在这奔你这一混，你奔人家这么一坐，你知道您好、啊，您是谁的这个朋友？我是新娘的朋友，我们不认识你啊，你不露馅了吗？ 哦，十桌八桌都不行， 怎么着也得是40-50桌。你混在里边不容易发现，知道吗？ 啊， 还有结婚的主家最好是当官的，要不就是有权的 啊。 这样他客人呢，来的都是很杂的， 嗯， 既有亲朋好友，也有溜须拍马的，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哎，我们很容易就被当成此类人。 哦，您说太有道理了。 第三 啊，还有第三， 你得尽可能的掌握背景资料，新郎姓什么呀？叫什么呀？ 哦， 干什么的？什么学历啊？ 嗯， 哎，而且预先你得设计好自己的身份。 嗯， 哎，你到底跟新郎什么关系？ 不是，您说我 人别人一问，你才能从容应对。 他这个太难，我哪有那本事？我有那本事，我当演员去了，我呀， 怎么那么不学习进步呢？ 我哪儿掌握人家姓什么叫什么职业学历哪儿？ 你眼看耳听啊，你听人店门口的跑堂那俩双胞胎说什么呢？啊？ 哦哦哦，他还真说话，霍家欢， 这不干什么？ 这 嘴不好使， 你疼也不好使啊！我 这俩聊天，咱俩够听半年的。好，他说什么有用的？ 哎呦， 你不觉得这个姓王姓王的姓名不简单吗？ 我跟你说， 姓名是吧？ 我兄弟， 对， 哎， 他，我给你翻译啊， 啊， 他们俩说是啊，这新郎跟新娘的姓名不简单。 哦， 哎， 完了，这半天就说这一句， 就这一句， 好家伙！ 我看见不 是 拱门贴着的吗？ 嗯， 姓金的， 嗯， 姓贾的， 对对，金山贾， 谁？ 金山贾，跟我名好的名字。 哥，你听我说就行了啊。 嗯，好。 那个就是咱们城西大户，是不是？ 嗯。 新郎叫金宝。 嗯，金宝。 啊，他爸开矿的。 嗯。 摆一百桌呢。 哇，你还说呢？ 吓我一跳呢。 嗯。哎，可以了， 你老嚷嚷去。 好，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看着咱们呢。 嗯，好。 上菜，上菜。 好，上菜，赶紧上菜，别说了，你都真看见了，赶紧上菜，上菜。 就是， 兄弟， 哎，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这饭馆马上就要干不成了。 对，是 就冲这二位、 啊、咱二位就咱俩来这儿硬个拆是怎么样？ 你看，哎，我跟你说，你但是你听没听明白刚才他们说的话？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吧？ 金和甲好像 这些信息都用得上 啊， 知道吧？ 富二代， 你得记住了啊！ 他爸是开矿的， 哎 啊，媳妇家姓甲， 对， 开茶城的， 茶城的 云南仨茶山， 好家伙， 记住了吧？ 你想的可忒周到。 哎，那我跟 我背着点啊，我背着点。 你背背背背。 不是，老秦家老贾家去开矿的富二代。 不是老秦家和老贾家， 老什么？ 老金家和老贾家。 老金家和老贾家，富二代，他们家开矿，那个弄茶山的，茶山。行了， 记住了啊， 行了。 哎，我跟你说啊，还得吸取我以前的经验教训。 你还有教训呢？ 我告诉你，千万别喝酒。 啊， 酒后吐真言，你喝多了稀里糊涂一说暴露身份了。 对。 第二，要时刻准备。 准备什么呢？ 看着啊， 哎， 你看我这手包 啊， 看着没？里头 红大 红包。 哦， 婚宴，哎，有的婚宴得凭红包才能进，给了红包就不能被怀疑了。 哦，好家伙，你这俩红包可不小。不是，合着咱这不还是花钱吃饭，不是蹭你嫂子？ 谁花钱吃饭 啊？ 这不俩呢吗？ 啊， 一真一假。 哦， 你要遇见这个现场要开包验钱，你就拿真的，里边也就100块钱，大不了给他们就完了。你要不打开看呢，就给假的，里边就不过几张废纸，知道吗你？ 大哥，你太棒，我佩服我的五体投地，我这个感激之情犹如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啊。 那是啊， 太像样了，你这等什么呢？吃去吧，我这都。不行了，我 别着急，这会儿进去这不是干坐着吗？一聊天露馅了，你这不是看？哎，看 啊， 那俩嘴不利落的已经上菜了。 那怎么着？这走不走？ 咱们进去，一定要放松 啊！ 你别紧张， 我不紧张。 你说你不紧张， 我叫不紧张。 你笑不紧张？ 不是我不紧张。 你别紧张， 我不紧张。 哎，跟着我， 我在哪儿？ 在那儿呢，走。 哎。说的轻巧，能不紧张吗？这当下两个人可就进了宴会厅了，里面已然开席，叫喧闹异常。不出这个刘大嘴所料啊，好多客人还没到，空了很多的座位，边上的不少桌显得有些稀拉拉。刘大嘴用目光快速一扫，选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正要领着小庞过去，突然之间一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上下打量两个人几眼，看样子可不好惹。 哎，你们谈来了？什么 的？ 什么的？ 那个，不好意思，有点事耽误了，是吧？那个，您忙您的，您甭管我们，我们随便找一地儿坐就行了，无所谓。 什么？随便找个地儿坐， 哎， 你坐到一席主桌去，那能行吗？ 不是， 到底哪儿的说话哪儿的？ 不是，他这个这嗨， 哪儿的叫什么名儿？ 他那个 安排到哪桌的？说， 哎呀，这反应是肯定是露馅了。我说不能带他来嘛，你这小子畏畏缩缩的，肯定人怀疑了。 说话呀，问话呢？ 那个，你这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把那个请帖放哪儿去了？快点出去，车上找去。 我这那什么、我怎么这感觉？我找去 哪儿的请帖？ 那个，这不好意思啊，我这朋友啊，怎么还打嗝呢？我这朋友啊，这个 他心脏不好，可能。 我这朋友啊，天生来的有点傻，是吧？丢三落四的把这请帖给弄丢了。兄弟，今儿来这么多客人，是吧？你挺辛苦，是吧？你不好意思，我这事儿我有点闹肚子，你知道吧？哎，我先走了，您带着， 小王， 哎， 快跑啊！ 走，快点， 这刚开始宴席，你们到哪儿去啊？ 哎，那个兄弟，我家里有急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等宴席散了再走，我回去。回去。 那哥怎么办呢？ 那就回去吧，那就。 回我呢？ 哎， 讲了，看那桌上吗？ 哎， 那桌人太少。 啊， 你过去啊。告诉你，我就在门口守着。 啊， 一会儿还得家属谢礼呢。中途不准走，知道吗？ 那个，行， 走不走？ 走吧，先过去吧。 坐着待着。 哎，几位，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来晚了。 不， 你坐那块儿。 哎，您吃吧，您吃，您吃，您吃。 块 哎呀，小鹏 啊， 别扇着了。 妈呀， 吃啊！ 哎，我吃了啊， 吃啊！ 我看着那虾可挺好啊，那大虾。 哎呀，不行，这中间得走啊，这要不走一会儿可麻烦了。哎呀，算了，吃吧。反正这大汉就在那儿站着，他也不动地方。我说小鹏，你把虾怎么都吃了你？到我这就剩那盘苦瓜了。哎，走，哎呀呀呀，差不多了。 没有，我这还 别吃了， 我这才半 死了，刚死了，我们先刚死了，你刚死了， 咱也走啊！ 妈，去哪儿去？ 哎，别介，边上那朋友，你们二位怎么就走啊？ 那个、我们是那个， 等会儿吧。 别，那个， 等会儿别走啊、哎，是不是？ 哎，别 走啊！ 坏了，小鹏 啊， 这是看着咱俩呢， 那怎么办呢？那个。 先坐下。 哎， 这我跟你说啊，这可都走光了啊， 可就算走。 没走了 啊，没走呢。 感谢了，感谢各位捧场啊，每人给一红包当辛苦费，收拾啊，收拾。 嗯， 收拾。 这怎么意思？ 这怎么还有红包？这个 是啊， 收着。 啊， 干嘛呢？ 那个。 什么眼神看着我呀？赶紧拿着呀！ 哎，拿也 拿。你看里边有钱。 哎，这里怎么还100块钱呀、啊？这个，你这玩意儿有吃有喝有钱拿，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是。那个，这大哥。 哎，我呀。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怎么还给钱？这是、 哎、头一回来的吧？ 啊， 这为面子。 嗯。 结婚这家啊，姓金，知道吧？姓金这家啊是开煤矿的，有钱，他有一个对手啊，前些日子给儿子结婚摆了80桌，他提早就放风了，放出风声来了，要给100桌，哪他哪认识那么多人呢？100桌没办法，四处拉人凑数，看见没？咱这十几桌都是他雇来的。 哦，都是雇来的， 都是雇来的。 哎呦，我是这吧，那这个， 那什么呀你？ 哎呀，感情啊，这是利用我们这充数撑门面是吧？这不白不是白吃是吧？ 那你有用的呀？ 哎呀，不是白吃那可就太好了。 怎么了？ 服务员 啊， 拿袋子。 干嘛呀？ 给我们哥俩打包。 哎，拿走啊。 哎呀，列位看官，所谓叫无巧不成书啊，估计这个刘大嘴儿白吃这些回，这次最惊险最刺激，可谁能想象歪打正着还遇到这么一种炫富的事儿？要我看呢，这双方都不是什么好鸟，一个白吃可耻，一个炫富可厌。不过呀，据说这种歪风最近得到衙门的重视，临安府也派出人明察暗访，要治一治这些人。这正是白吃白喝不应该，炫富老板更难猜，好占便宜贪虚荣是两样，全都看着呆。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星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上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获取知识有了力量。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心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手有成竹迈向远方。